万望你是我的兄弟，孕过我母亲的乳房，好叫我在外边遇见你时能亲吻你，而不致受人轻视。我要引领你走进我母亲的家，进入怀孕我者的内室，给你喝调香的美酒，石榴的干酿。他的左手在我头下，他的右手紧抱着我。耶路撒冷女郎，我恳求你们不要惊醒，不要唤醒我的爱，让他自便吧。从旷野里上来，那偎依着自己的爱人的是谁？在苹果树下，我唤醒了你，在那里，你的母亲怀孕了你，在那里，生养你的，为你受了产痛。请将我有如印玺，放在你的心上，有如印玺放在你肩上，因为爱情猛如死亡，妒爱顽如阴符。他的焰是火焰，是上主的火焰。洪流不能熄灭爱情，江河不能将它冲去。如有人献出全副家产，想购买爱情，必受人轻视。我们的妹妹尚小，还没有乳房，到了她一婚之日，为我们的妹妹，我们将做什么？她若是墙，我们就在上面建造银垛；她若是门，我们就用香柏木栓来关锁。我是一道墙，我的乳房如同塔，我在他眼里实如获得和平的女郎。萨罗满在巴尔哈梦有个葡萄园，他将这葡萄园委托给看守的人，每人为园中的果子应交1000两银子。那属我的葡萄园就在我面前，萨罗满，1000两银子归你，200两归看守果子的人。你这住在果园中的女郎，愿你使我听到你的声音，同伴们都在等候细听。我的爱人，愿你仿效玉香山上的羚羊或幼鹿，赶快跑来。